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哇哒哇哒哇我哒。 好，第二节翻嚟，咁啊，又讲少少奥运先啦。 好、啊。 喂，你知唔知北京咧而家禁烟啊？ 哦，知睇个新闻，睇个新 闻，开始 食肆啊嗰啲嘢都要一定要划嗰个禁烟区啊嘛。 系啊系啊。 系咪就系禁到奥运完之后呀？ 绝对系啦。 O K。 唔系，其实咧佢禁烟咧就即系你知大陆就系咁噶啦，即系咧就咩都形式化噶嘛。其实咧就好多年前咧已经讲，就即系北京政府已经系话即系实施禁烟嘅。咁、但系一路都系即系得个讲字就冇做啦。咁到而家即係臨急抱佛腳啦，臨到殺到埋嚟就一定要啦。咁而家就譬如話，即係所有好多即係要定好曬啦。譬如話啲酒吧啊、餐廳啊，或者有好多大部分公共場所，而家開始就唔俾食煙啦。咁、但係咧就即係都幾搞笑嘅，就係話我睇大陸新聞講咧，就係話佢哋即係捉嗰啲叫咩禁煙辦嗰啲咧， 控煙辦即係香港嘅控煙辦， 控煙辦嗰啲咁嘅人手咧非常之唔夠啊！即係聽講話得一二千人嘅咋，就要走暈成個。 佢哋本身嗰啲食， 咁同埋咧， 會唔會一路食煙一路捉？ 我同你，我同阿牛，如果去到北京咧，就一定 冇事啊！ 睬你都傻， 係啦。 點解咧？因為我哋罰得起。你知唔知俾佢捉一捉 50蚊人民幣？ 三條， 十蚊。 咁你真係食一包啦，又唔理罰啦，冇乜所謂啦。 即係我話你聽，我喺 搞笑嘅呢個。 我喺深圳火車站食煙咧。我最高嗰次罰咗50蚊，抌個煙頭我又罰咗50蚊，咁我都罰過。但係知唔知咧？原來禁煙咧，第一次 喂，你知唔知嗰陣時冇錢罰咧，可以罰勞動嘅喎？ 我唔知道。 當眾掃街嘅喎， 50蚊都唔會冇錢啊，係咪啊？係咪先？ 咁咧嗰陣第一次禁煙咧，就係廣州 啊， 係個第一個嘅無煙，打造無煙城市。 唔係廣州就嚟都要禁煙㗎啦。因為嚟緊即將就係亞運啦， 佢五年前就講咗禁煙㗎啦， 好多城市其實係幾年前都講咗禁煙㗎啦，但係冇一個城市其實 話到話揾啦廣州嚟做試點啊嘛，試咗唔係咩啦嘛，試咗。 其實你真係冇乜可能，我覺得係冇乜可能你喺大陸咧可以揾到一個城市咧可以成功即係做到禁煙呢樣嘢，即係你因為其實真係你話有啲習慣係冇辦法改到就冇，譬如話。入 lift 啲人一定係會擔住口煙啊！譬如你喺廣州其實仲更加嚴重過，我覺得仲更加嚴重過喺上海或者係北京。即係譬如話，我唔知你有冇去過，你知我成日中南揼骨㗎啦。即係我話俾你聽，你識唔識可以揸住一口煙一路食喺度沖涼啊？大陸人就做到啦， 我都 即係咧喺埲牆咧有個花灑頭啊， 係啊， 咁佢咧就佢一路沖涼嘅喎， 係喎， 係啊，你見過嗰時候 好得啊， 係佢自己做咯， 嗱，所以就係即係大家即係你要即係做一個真正中國人咧，嗱呢樣嘢真係 要學啊， 即係咧我經常見到啲人咧係可以一路沖涼，佢一手咧就打橫咧就遞咗出去嘅。即係就唔喺水入面，咁然之後單手喺度沖涼，但係另外一手係揸住口煙，咁佢一路沖，唔係我 唔需要㗎，兜頭淋落嚟咧，你點解揾個頭頂住嗰啲煙咧，咪照夠食咯？ 咁犀利，我都可以，嗰啲水一喺你個後尾枕， 係啊， 灑落嚟嘅時候就向兩邊， 係咯， 射開 一樣係掂到。咁呢個我就冇得留。我成日見到嗰啲人咧，就係佢就會企喺度沖涼，一路沖單手沖，但係咧。就仍然係擔住口煙，咁咧另外一隻手咧就向環就伸咗出去。 有 嚇呢個咧就真係高手嚟，咁所以你話你叫大陸人戒煙，唔係禁煙，係佢哋係一定唔會遵守 嘅。我呢樣事我成日講一個口號啊嘛，同一天空，同一夢想啊嘛。咁我都話成個深圳，成個中國人都係同一個天空啦，都係同一個夢想，都係照計食緊煙噶嘛，大佬。咁我點可以改嘅咧？ 系啊， 咁如果你改呢、這个 slogan 嘅话， 咁都可能改到改唔到㗎嘛，同一夢想食煙㗎嘛。 唔係，我就站喺我，因為我工作嘅立場呢、我就絕對唔希望大陸呢即係會全面禁煙囉、即係因為一禁煙我冇生意做，因為我做好多煙仔嘅、即係煙仔嘅生意我係做好多㗎，咁所以 咁好多消娛樂場所呢都同你企都係同一夢想嘅。 係呀係呀，因為你好麻煩㗎嘛，咁同埋你放心啦，呢樣嘢即係呢樣嘢肯定係多过五十年不变，系啊，即系冇可能系会搞到。好啦，咁我哋翻 扫太平地嘅啫。 吓、啊，咁我哋翻翻嚟啊，即系 又挡翻车啦。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问，即系第一个咧就系、咧，听你讲，听 Henry 讲你头先，即系佢讲紧嗰啲，我成日有个疑问就系、咧，你讲啲国产车咧。其實真係冇一部呢係 100% 即係由 OEM 啊，即係由開發啊，所有嘢即係由國內自己嘅廠自己做。即係你講頭先講啲國產車全部都係啊同通用有關啊，同呢、這個即係唔同嘅車嘅品牌，即係歐洲嘅 brand 啊，咁佢哋引入嚟嘅，去做嘅。咁係咪真係個情況到而家都係咁樣喎？ 其實而家情況就叫做好咗，因為點解呢？其實嗰陣時做車呢，如果你話你喺報紙話哦，會邊間同邊間合作生產咩車啦，咁好多人會去買第一 lot 嗰啲車嘅、即係譬如我而家開始生產譬如假設係譬如 Benz 做 E cars 啊，或者而家 Benz 做 C cars 呢啲車啦，咁其實嗰陣時有好多人會去買第一 lot 嘅，因為其實我哋做過接觸過咧，其實佢所謂第一 lot 即係開始下線生產嗰陣時，其實第一 lot 嗰啲車係咩車嚟嘅咧？就係譬如寶馬咁計啦，佢係成架車運過嚟。即係譬如一五系啦，係直頭係德國做嘅五系， 德國做嘅， 成架運過嚟，咁佢冇即係唯獨是國產嘅嘢係咩咧？就係、四條胎係國產嘅，係。咁點解我啲人好中意買第一 lot 佢話係開始國產嘅車？因為其實你同係買咩進口車係冇分別。 哦，明白。 咁當然而家你話國產率係咪好高咧？而家國產率係高嘅，因為點解？你唔可以唔高嘅，因為而家佢國家有規定咧，如果你個國產率唔達標咧，佢係要罰你錢嘅。即係佢係會增即係會收返個税嘅。 懲罰税。 係。因為你原車進口，因為早輪歐盟都同中國政府喺度講呢樣嘢。因為如果你原車進口個税同你一個零件進口個税係唔同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當係一個國產項目，但原來 只係偷換概念 嘅。你乜七都係進口嘅、 只係四條胎。 咁而家你就其實而家開始國產率都高㗎啦，因為而家你唔達唔到標係要罰錢嘅。 降税呢？ 降水 哦，降啲車嘅降水咧， 降水要睇咩車？如果日本車而家啲降係喺上海生產嘅嘛，喺寶港嗰度做嘅嘛， 得唔得咧？因為我睇嗰單新聞咧，就話咧國內嘅啲降嘅保護力咧係唔夠噶嘛，一撞就接噶啦嘛。 我都有聽過呢啲，我係阿 Angry 講過，其實我以前有啲朋友同我講噶，佢買寶馬人同你講嘅差唔多啊，就係、一定係買嗰個型號嘅第一 lock 嘅，即係嗰個第二 lock 跟住打後嗰啲咧個降水係差啲嘅、 其實佢個問題喺邊度咧？其實你要睇咯，其實佢中國政府做車嗰種消費，佢亦都會諗咯，因為而家佢國內自己有中國政府自己係有一個汽車安全測試嘅，即係如果你而家你得閒睇下國外賣車嘅所有網站咧，佢都會話佢有個叫做歐洲嘅 NCAP 啦、就係測試個車幾多升級噶嘛？即係譬如因為佢撞嚟撞咧， 我喺 YouTube 睇過國產啲車好 如果你 好經典下 嗰個，如果冇記錯， 大陸就有自己 standard 噶啦， 有燈籠咁樣噶嘛。 因為呢啲 standard 好明顯係諗出嚟即係整蠱下你啊，或者自己 cap 下水嘅啫。佢嗰個叫 CNCAP 啊嘛。 嗱，我可以補充少少嘅，即係雖然我對車嗰個 standard 唔知，但係通常咧，而家大陸因為咧，即係。你知又係因為強大啦嘛，咁變咗咧，佢有好多好多即係臨唔同嘅產品咧，有唔同嘅安全測試標準嘅。咁大部分咧，我見到都會有一個嘅幾得意嘅，就係話佢哋好多時就係將美國嘅 standard 加埋歐洲嘅 standard， 跟住然之後兩份嘢插夾埋一齊，就 變咗 係。所以你發覺咧，喺好多產品裏面咧，我唔知車嗰有冇咁嘅情況，就係咧。佢好多啲大部分呢啲安全測試嘅標準咧，係更加比美國或者比歐洲嗰啲更加繁複嘅，而到最後咧就係例就擺喺度，但係咧 好多嘢根本你係冇可能跟得到嘅。 絕對。 即係玩具又好乜嘢全部都係咁都係咁玩法。 咁車會 係低能嘅又係。 又係。都會嘅。其實而家你譬如你國內產品其實國內而家佢發展得強大啦，譬如可能傑斯利可能有時做啲產品呢，如果喺國內買呢，佢都要攞一個叫三 C 認證㗎嘛。 係啦，乜嘢都講三 C 嘅。 三 C 嘅乜都三 C。 乜都三 C 玩具有咩都有。 可唔可以講咩三 C 呢？冇有知。 三 C 佢係全名係咩 compulsory 佢好大份嘅嘢 嗱，其實你好似歐洲就叫做CE 啊， 其實等於 UE 啊 ，UE 定咩 CE 啦， 美國就 UL 嘛，即係類似呢啲咁嘅 logo 嘅，即係一啲咁嘅即係組織去幫你驗證 你 個產品。 一個三 C 認證咧，即係譬如話你要簡單嚟講啦，其實係好複雜嘅。咁要經過曬即係好多好多安全嘅審批啦，仲有就係你嘅廠嘅 audit 啦，所有嗰啲咁嘅嘢啦，簡單嚟講就係咁樣囉。咁但係就你話點樣叫做繁複呢，我只舉一個例囉，就係譬如話喺玩具呢，喺玩具嘅 CE 呢，佢係比美國嗰啲更加攞命嘅，就係譬如話如果我哋通常玩具呢，我哋通常係譬如一個系列星球大戰嘅 figurine 咁樣啦，我哋只係譬如話如果你喺美國呢，以前呢簡單嚟講就係我只會攞一隻可能黑武士，咁我就攞去送檢就搞掂㗎啦。咁然之後呢就同埋呢就係呢即係嗰個 period 可以拉好耐，但係呢經過喺中國即係再改良一下呢，佢嘅 CE 就會複雜好多啦。佢 CE 就係佢要嚟 audit 你間廠啦，同埋呢就係呢跟住然之後呢你成個星球大戰系列每一隻全部都要送檢，同埋你嘅廠如果係喺外國呢就慘啦。你要負責安排埋呢、這個即係中國嗰啲檢查人員，有關檢查人員呢就要去國外睇你嗰啲你嘅廠。其實呢個有少少 protectionalism 㗎，即係佢希望你所有嘅 dealer distribution 嘅人呢全部將啲嘢搬返曬嚟大陸，喺大陸做。我就淨係喺 check 喺大陸。 即係想借問聲呢一樣嘢呢，你睇下背脊先。 我都有㗎 呢。呢一個係一個避孕套嚟㗎，但係國產嘅。三 C 就係呢隻呀。 呢隻兩隻。係 啦 係 啦。 因為各種嘢都有三 C 㗎。係 啊。 其實玩具嘅三 C。 無論避孕套都有喎。 有塑料 產品。任何嘢都會 有。塑料家庭產品有家庭產品嘅三 C。咁我諗車都係差唔多。 佢有啲三 C， 其實我哋英文佢所謂叫 差。我講過先，我擁有好多三 C 嘅避孕套。 OK， 講得Ivy 繼續。 咁佢其實三 C 英文我哋頭先我睇翻啦，叫做 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咯。咁就車都有係咪？係啊，都好似啊。咁我哋嗰時做咧，因為嗰時三 C 之前就叫做 CC 乜鬼嘢咁，我記得好似。 早期應該就係跟外國啦。 咁我哋嗰時都係車廠，佢哋要做啲車進口。咁你喺國內做一紮文件就已經係咁噶啦。咁通常就係譬如你話上次你講嗰隻意大利車啦，咁我都聽過佢點樣去做三 C， 好好笑。 Marshall 啦， 嗰隻請佢到意大利咯，睇文件啦，文件做 audit 啦。咁佢哋好玩嘅，即係去玩，連住跟住落去英國幾間車廠一路去睇。咁但係佢後期佢有個要求比較過分少少啦，要俾架車去試下撞啊嘛。因為如果我冇記錯，而家喺天津好似有個地方咧，有個 centre 係試每架車都要攞嚟試下撞嘅。咁當然如果你 但係呢個要求過分咩？ 呢個要求都唔係好過分。 係咯， 睇你啲車賣幾多咯。即係如果你一年賣幾廿架，點俾你撞啊？價格講緊幾百萬啊，好真。咁而家佢有啲車又唔需要嘅，佢會即係佢會承認，譬如 NCAP 啊，或者美國嗰個叫 NHTSA 嗰個，即係如果你達到佢要求，我都 OK。咁但如果你係國內生產嘅車，一定要俾佢撞嘅，基本上就。咁佢撞完之後，而家咪好多啲車廠都攞嚟做個廣告咯。咁你話啲頭先我哋翻轉頭啊，啲降水得唔得咧？咁其實呢個我都嗰時我都問過啲人啊，啲問題就比較奇怪，點樣答你咧？因為其實你話而家啲車降水得唔得？咁你一定係比較翻之前喺國內用嘅車噶嘛，係咪？咁你之前國內買嘅車好多都係進口車嚟噶嘛，咁但係。喺做進口車好正規做之前啊，即係講係92、93年之後啊，咁但係92之前都係做走私嘅啫， 係 即係嗰時有個地方叫九江好出名啊， 係知道， 佢基本上係應該係中國第一個汽車生產基地嚟噶嘛，即係喺香港啲車劏曬之後拆曬件就翻去 變咗車 賣啊，咁如果你話而家呢一代啲人用，你話佢又真係好難比較啲車降水好唔好，因為駕駛時嗰架都可能係劏完攞翻嚟砌嘅啫，咁但係你話得唔得？我坐過都。都 OK 嘅，你又唔會話好差，因為而家你譬如因為我知佢好大，由頭先我哋講喺上海寶鋼啦，寶鋼佢係生產有一啲鋼材係專貨俾汽車用㗎嘛，咁你又會唔會真係差好，又應該就唔會嘅，我諗就 唔係精密度就可能冇，即係冇歐洲車咁好。 啊，絕對啦， 呢個就係啦。 但我 YouTube 睇過嗰啲片咧，即係應該係長城嗰啲嗰類嗰類嗰啲車，即係我唔記，我唔知佢究竟喺美國嗰邊定歐洲嗰邊啊。咁就好嚇人嘅，同埋佢出嚟到最後個評語係類似講就係話，如果你想死咧，你就揸呢架車啦。咁即係類似係咁樣嘅評語。 佢好多車係，譬如你啊，頭先你講長城啦，長城可能。我长城系咪上市噶？香港即系比较出名就做呢架宝车啊嘛。 啊，系啊，系啊， 的士仲有 长城都有啦，都有啦。咁佢哋嗰啲车就系、是，即系我哋感觉睇就系大件夹抵食咯，真系嗰啲即系十万蚊都唔使，我第一次见架成架吉宝车成架 Pajero 咁大架。 吓、 啊，咁真系抵嘅，抵用嘅。但系你安唔安全？我谂都系而家都系喺即系如果你你买嚟用系用个阶段啫， 嗯， 就未话去到即系安唔安全嘅。 即系唔系用啫，唔系俾你撞噶咁样咁讲嗬。 唔系可以咁样， 佢个水平系去到用嗰个阶段啫。 即系做多一件嘢，四个辘会行咯。 唔系，同埋我谂你佢大陆人买车嘅心态，我谂从仲有一个 point 你要考虑嘅，就系、是、话，即系睇你系点，你睇你自己系点样用法咯。因为你有阵时你用，即系你架车系即系直情系差唔多要嚟代步嘅， 系啦 吓，咁、啊、你就会好粗用嘅时候咧，咁国产车其实系。是几值得考虑嘅，因为你起码操用咧，即系冇咁冇咁点讲啊，即系冇肉痛啊，大佬真系吓、啊，即系你买架好贵嘅，即系喺大陆咧，即系譬如你喺广东省，你睇嗰啲，即系你买架，就算你买架Benz 咧，大佬你即系一两个月就成架越野赛车咁噶啦， 系啊，极度污糟， 系啊， 因为佢哋用， 所以先引申咁多洗车行业咯，喺大陆 用法唔同，因为点解？譬如我哋香港买架车，譬如阿静你自己有揸车啦。其实你喺香港揸车，就算你日日揸，你讲紧你揸三年，而家我谂都冇乜车，三年可以揸五万个 kilo。 系啊， 系啊，系、啊。 但系我识国内人，佢嗰架车，佢咁死揸半年都揸两万啦。 系，咁你而家川州 过 省， 湾仔去呢个黄冈。都是讲紧半个钟头， 系啊，呢 个长途车啫。 你湾仔去到 大陆嗰啲真正系长途车嚟， 都未必有50 kilo 啦。 系啊，你喺大陆揸亲喐下就随时，即系我哋譬如喺广东省成日坐司机车周，即系睇厂嗰啲，一日都已经可能行几百公里 嘅。系啊系啊，即系简单啲讲，你就咁广州落去，啱先讲啊，广州落去深圳，都百几两百公里啦，嗰个距离 系。系啊，所以有时即系买架国产车平平地都啱。 其实国产车而家平噶，而家就算你话你买一啲系中外合资做嘅车，譬如你买架 Jazz 啦，康达嘅 Jazz 啦。而家講緊係八九萬一架啫嘛，你香港賣緊都賣緊13萬一架。 嗯， 咁同埋佢哋用車就第一，我諗泊車都仲係平啦。第二，佢哋油都唔係貴。坦白講一句，而家佢油講緊都係，因為國內如果我冇記錯啊，油就應該係冇税嘅。 嗯， 咁啊係而家應該都係五蚊松啲一 lit 咯。 嗯， 但已經貴咗好多，因為我記得我啱上嗰時都係兩三蚊唔到。 我貴咗好多啦， 係啊， 以前係兩三蚊嘅啫。 咁但係你香港貴啊嘛，香港而家講緊 十五個幾就嚟16蚊啦。 係啊， 咁啊變咗 又唔係同一天空嘅呢樣。 係啊，咁如果因為佢而家佢又控制個油價唔可以升得太犀利噶嘛，咁所以間唔中都會冇油入嘅。 嗯， 好多时 经常啊， 经常要排队噶啦。 我上个礼拜带啲鬼佬周围睇厂，即系又游嚟游去啦，喺广东省上啊、嗯。我哋都多次睇到啲鬼佬都问我，咦，点解啲货柜车排到咁样嘅，冇排到入油咯？ 排到入油啦， 系啊，排到成条公路系塞晒喺度嘅。 咁我哋有啲，譬如我喺，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咁、如果油站咧，喺我哋前都讲过油荒啦，喺北辰频道，但系咪话啲市区嘅油站易入啲咧？ 其实冇乜 关系。唔关系。如果你油荒嘅情况唔会。 佢係有油，但係佢唔賣俾你。 佢唔賣啊啲油系。其实系揀人賣啊。 即係其实佢有佢係有。但如果我一日24个小时枕住开，我越賣越蝕嘅。咁佢梗係唔会咁样做。 係啊。 咁同埋我認识啲朋友喺广州。 囤积居奇啊。 係啊。 真係。 係啊。因为冇你国家冇补贴嘅嘛，其实呢样嘢。咁同埋佢哋去入油就会通常而家我喺广州啲朋友去入就啊佢哋好鬼醒，我搵啲油站咧系譬如广州市政府帮衬嘅。咁入啲油啊，聽講係靚啲嘅啫，因為唔敢點政府啊嘛，真係。咁我嗰條我入全部啲車係司法啊、公安啊、法庭都停曬喺度。 呢啲都唔出奇啊！我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問下你嘅，呢個大陸其實嗰個二手車市場大唔大啊？ 其實二手車就應該開始發展緊啦。我諗如果你當我哋用香港汽車個市場或者台灣汽車市場去認識國內，就係、是、佢、有幾個去發展得幾快嘅，譬如新車市場係發展得幾快啦。咁啊金融啦，汽車嘅金融即係做貸款啊，甚至係買保險發展得幾快。咁、二手車就而家啱啱開始發展，咁點解佢會發展得比較慢呢？我諗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國內所有車都係去到近呢兩年個價錢先至開始穩定，穩定係咩意思咧？如果進口車咁計，佢係去到舊年，應該去到前年先同 WTO compile 咗個進口税係幾多，咁呢個車價唔會再跌啦。咁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因為大陸始終地方多嘛，如果你買開自己有架車之前買落嘅 ，OK， 嗰個時可能係買三零四廿萬一架嘅。但可能你用咗兩年之後，其實唔係你架車 depreciate， 係其實佢個税一路減咧，架車可能係值翻廿零萬，即係新車已經係要廿幾萬啦。咁變咗佢嗰啲人就會攞翻出嚟買嘅時候就話：，我買嗰四廿幾萬嘅喎。但佢永遠唔會諗呢啲車，其實而家買可能係廿萬都唔使嘅。 但係我以前知道有個情況係咁樣啊，係、好早年咧，九十年代初咧，你知好多就係、即係啲車偷入去啊嘛，係啦。咁我喺珠海嗰陣時候，我成日喺珠海做嘢咧。咁我就嗰啲珠海嗰啲幾有錢嘅人咧，就好興咧就係買嗰啲偷入嚟嗰啲 Benz 嘅。咁嗰啲 Benz 咧，佢哋咧就用一年啊，或者唔加一年到咧，佢哋換車嘅。咁佢嗰啲二手，我哋叫二手車啦嚇。但係咧，佢哋唔同我哋嘅喎。佢係越賣出去咧越貴嘅，即係譬如話，舉例佢可能四廿萬買架 Benz 翻嚟，佢賣翻出去可能賣到四廿五萬嘅喎。 哦，有可能係 咁樣嘅，嗰陣時有個咁嘅情況。 因為你講嗰個時候係佢啱啱喺走私轉去開始正規進口啊嘛。 嚇！ 咁走私入嚟就成日税都唔使㗎啦，等於上一次阿靜都講過啦，你有時會見到，其實早十年你都會見到啊。你見到有啲車咧喺國內行咧。佢個樣真係好似架 Toyota 或者一架 Honda， 甚至一個日產，但佢上佢前面掛個 logo 好唔同。咁其實嗰啲全部都係走私車嚟嘅。佢走私咗翻嚟之後，就求其揾間車廠，話係呢間車廠生產嘅，咪做將生產嗰啲嗰啲 shirt 咁咪賣咯。咁、但係你講嗰個情況會有嘅，因為佢啱啱如果由走私轉翻做正規進口嗰陣咧，佢個税可以爭好遠，因為佢最開始嗰時做進口車個税咧係200%。 哦， 咁變咗如果你真係走私翻嚟嘅。而你我成日話手續啦，即係文件你齊嘅，有人肯賣嘅，咁你嗰個時候你又有機會賺到錢，真係有機會。 但係而家就應該唔會啦。 而家就唔會啦，但係而家就二手車就開始喺國內做，就有啲車場會去收咯。 有冇二手車場俾人去買？ 有，廣州、深圳都有嘅。咁而家有時如果你上網睇，開始而家都會有啲，譬如上網嗰啲入門網站，佢自己都有啲二手車嘅網站， 係 俾啲人 post 上去咯。如果你睇啱，你咪打俾約佢去睇架車咯。咁就會有少少唔同咯。 咁我想問一問啦，咁車啦，咁佢哋啲配件咧，即係唔係零件喎，即係啲周邊咧，多唔多人用咧？即係個銷量又點樣？ 嗱，周邊嘅譬如我哋話配件嗰啲，其實我成日覺得啊，近呢兩年咧，其實最好做係做乜鬼嘢咧？喺國內做，其實而家喺國內，如果你真係開間我哋所謂3S 店啦，即係所謂你嗰間鋪頭淨係賣嗰隻牌子嘅車嘅，OK， 咁你裏邊就有新車銷售啦、service 啦同埋 spare parts 啦 ，OK， 咁就其實我哋而家賺唔到咩錢咁滯嘅，其實因為其實而家都鬥得幾難嘅啲價錢都，咁佢好多時係靠做咩？就係、好似你話嗰啲噶，即係譬如黐下玻璃紙啊，同你做下嗰啲咩光速煤啊，光速煤，我係聽佢講話咩嚟㗎？呢啲 係咩嚟㗎咧？ 佢係日本技術嚟嘅，支架車做完事之後咧，咁就 即刻打爛啦，光速咁樣煤。 喺架車裏面存在就好似唔知可以殺毒定消菌嘅，有啲乜嘢噶？咁但係其實你而家你買一架國產車，可能都係執一千幾百。但如果你肯啲客肯同你做，譬如黐嗰啲玻璃紙咧，即係防 UV 嗰啲咧，而家做一大就可能係3M 或者 Ray-Ban 啦。做一架車我可以收佢兩三千蚊嘅。咁反而呢個仲好賺過做架車啊！ 即係利錢咗。 係啊，可能你做佢兩千人，可能你執佢千幾蚊噶，因為你成本同埋啲料。唔係咁貴嘅啫嘛，係人工嘅啫嘛。咁但係喺國外人工其實唔值錢啫嘛。 人工嚟啊，喺國內真係。 咁你啦，如果你話其他配件會唔會開始有人玩賽車啊嗰啲咧？咁睇下你咩型號嘅車咯。都會有嘅。 係。咁啊，今日啊又揾下 又上 又又碌咗阿 Henry 先生啦， 好舒服啊，坐喺度聽嘅啫。咁啊，知道好多， 知道好多係啊。 係啊，咁啊。 有機會又揾下，又再捉下 Henry 上嚟啦，或者都唔使啦， 唔使噶啦，其實咧，我哋就牛同啊 Henry 咧有啲嘢搞噶啦， 係啊， 係留意買 video 同埋 密切留意啦，密切留意啦 ，Ado 啦咁樣嚇， 留意啦，咁啊，我哋。今集差唔多噶咯喎， 補充咗一點啦。好，頭先你講話國產車廠係咪都係淨係喺國內嘅？唔係噶。頭先講吉利啦，講到一樣啦，吉利就係 有出口。 我哋有去倫敦英國咯，坐過啲倫敦啲的士咧，黑色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 其實而家佢吉利已經同佢嗰間廠合作生產。 嚇係咩？即係好古老嗰只啊嘛。係啦。 我哋嗰度係倫敦啲黑色嗰啲。 反方向開門嗰只啊嘛，係啦。 其實而家係佢哋已經同間公司，其實佢係大股東嚟添嘅，佢係百分之52%嘅。咁佢哋又會喺以後倫敦嘅 的士就可能會喺國內生產啦。 哇！呢個都幾 milestone 嚟嘅， 中國人又跳出世界啦。 係啊， 又邁前一步啦。 呢個 我哋嘅天空又大咗啦。 呢個係一個其實我睇佢哋搞咁耐做出口，呢一個就最似樣 咯。呢個似樣啊，呢個係啊，因為你如果你講英國嘅車，我諗嗰隻的士同埋呢個英國嘅雙層巴士係好有代表性。 icon 嚟㗎 嘛，icon 係等於大笨鐘啊嘛，或者 係啊 係香港嘅大笨鐘先至唔會有嘅啫嘛。 OK。 OK， 咁啊好啦，咁啊真係時間夠啦，下個禮拜我哋再傾過第啲嘢啦， 咁啊， 拜拜。